这一路走得格外沉默。到了酒吧门口，里头还是吵吵闹闹的，似乎他们的离开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。不过其实很多事往往都是这样，你原本以为很大的，在很多人心里都压根不算个事儿，只有你自己太往心里去了，才会揣着放不下。石毅要送英明，被他很干脆地拒绝了。 咱俩本来也不顺路，你送完我再回去也太晚了，我叫车就行了。 他站在马路边上看着石毅上车，结果等车都发动了，石毅又下来，看着英明有点诧异的表情，他把后座上放的风衣拿了出来。 你还是披一件吧。 本来人就很瘦，这夜风里往那儿一站，整个人怎么看怎么别扭。英明接过大衣皱了下眉，然后调侃地望着石毅。 我说你是不是又搞错了咱俩的年纪，我可不是你弟弟，用不着你跟照顾女人一样的保持风度。 这话说的有点刺儿，但是英明是故意的，这个时候他们俩之间这么用针不时的扎一下，总强迫在昏头昏脑的搞不清楚状况。他看着石毅的脸色僵了一下，没说什么，回头上车就走了。尾灯在夜幕之下留下两道余韵，总觉得有那么点离别的味道。英明手里拿着风衣却没有穿，靠在边上的灯柱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晃着，莫名的就想到了一件事。其实他跟王一奇那部电影拍早了，如果是现在才开始拍，大概主人公当时的心情他体会的能更深一点，那种最初他一直把握不到的，心里慢慢全塞着欲望，却最终在冷静的现实面前一点点被冲散掉的麻木，有悲哀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。那天过后，石毅和英明很默契的没有再联系对方，一个吻好像就把他们的距离又拉回了最初认识的那种时候，又或者下意识的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到当初吧，对彼此有欣赏，但是不算太热络，偶尔聚一聚，哪怕是不见面也不会刻意的想起谁。石毅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，之前出了那么多事儿，很多本来的计划都暂时搁置或者往后推移了。公司大部分都是丢给了欧阳，现在他重新接手回来，想当然不会太轻松，尤其是有一个专利申请的事出了点麻烦，最初没太在意，到了临头才被卡住，导致整个项目都要因此往后推。石毅因为这件事情跑了好几趟相关的部门，处理这方面的专业律师也一直跟着他，忙活了快三天才把这件事情搞定。王乐虽然住在他家，却每天也几乎都是早出晚归的，石毅不知道他在忙活些什么，也无心去过问，反正补办证件什么的他也帮不上忙，得王乐自己去想办法。他找了个助理临时给王乐做跑腿的，有需要他说句话的时候才会打个电话。一直这么忙了有一个礼拜，等他终于可以有点空和王乐吃顿饭的时候，对方竟然在快到约定时间才给他打电话说换地方了。 你个大少爷吃饭还得清点啊，之前不是都订好座位了？ 石毅一边倒车一边忍不住抱怨，最近他的耐心似乎又渐差了。欧阳问过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也答不上来。那天晚上的事儿，石毅既没有刻意去遗忘，也没有再去回味。或者就如同英明所说的，那确实就是个意外，本来也不是该特别去处理的东西。他和英明谁都不可能变成同性恋，这甚至不是一道选择题，而是根本就没有考虑价值的陈述句。那边王乐道歉了两句才做解释，说本来他们定的那个地方有点小，他想了想觉得不太合适。 小？你一个人难道要躺着吃？ 两个人订了包间还小， 才有段日子没见，王乐的排场见长啊。不过这种事儿也犯不着花心思去琢磨，石毅按照王乐说的地方改了路线，还好两个地方离得不远，也不麻烦。到了地方，石毅在门口跟领位说是一位王先生约好的，对方笑着把他领到二楼。 还是个贵宾房，靠，这是要干嘛呀？ 狐疑地推开门，石毅在看到屋里坐着的人后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他总算搞懂为什么王乐之前说定的地方小了。寇金、英明、王一奇、王乐，甚至还有上次那个他只在英明家见过一眼的男的，零零散散地占据了差不多一个房间的各个角落。王乐看到他进门就站了起来。 石毅，你到了？ 嗯。 石毅点了点头，看着眼前的阵容实在是想笑。这到底是整的哪一出呀？石毅觉得场面有点扯，其实其他人也一样。这里头除了王一奇兄弟之外，都是被王乐莫名其妙拉过来的。寇金那边还有工作没做完，本来准备晚上加班的，结果王乐三请四请的，他实在不好意思，也就硬着头皮来了。一到场，看到英明就愣了一下，再看见王一奇和他弟弟王梦奇竟然也到了，顿时觉得无比诡异。石毅进屋之后，先跟寇金打了个招呼，英明靠边站着，两人视线对了一下就移开了，也没说话。旁边寇金看了他们俩一眼，没吭声。王乐招呼先过去落座。 那个，其实我不太会搞这些事情，反正都是熟人，随便坐吧。 他自己说完，自己先坐下。其他人看着这情况，也只能就近找地方先坐着。王一奇看了王乐一眼。 要不你就先说，大家再吃吧，不然心里都没数啊。 王一奇这么一开口，满屋人就更莫名了。哼，什么时候开始他会帮着王乐说话了？英明和石毅彼此看了一眼，总觉得今天这顿饭吃得有点怪。王乐明显还是犹豫了一下，仿佛要说的话不是那么好出口。最后求助的视线还是往王一奇那边瞄了一眼，看到后者点点头，才深吸一口气。 前天把大家找到这边来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再过两天我就要回美国去了。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，石毅皱了下眉。 这次去美国之后啊，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其实我这次偷偷跑回来，本来也是很不理智的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们对你说实话，我在机场并不是丢了行李，而是我本来就不是通过正常的签证回来的。 满屋的人除了王一奇之前已经知道了，其他人都一脸错愕。石毅看着王乐。 王乐，到底你搞什么？这他妈的不是整人游戏吧？ 我家里的事儿，可能你爸没跟你说，当时我们全家离开这里去美国，就不是为了办什么事儿，而是去逃难的。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，应该是叫畏罪潜逃。 王乐脸色不太好看，说完这句话自嘲地掀了下嘴角。 我也是到了美国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家里人不让我回来，也不让我打电话，但是我总觉得我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，怎么说我都是这边长大的。 嗓子说到后面就哑了，王乐从来不是一个能忍得住情绪的人，面临这一刻更不可能控制得住。石毅整个人都站起来，却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可以打破眼前这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荒谬情况。